哎，赵警官你好，那个，再请教你一下。他说8/2/92抽还100万，在广州，我媳妇那个时间确实在。您上次跟我解释了，他说的理由好像说是，申雪在广州急用钱，请他帮忙取，所以他用原告的账户取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 于就是孙雪要用钱，所以那个先把钱打到的原干科那儿，然后一开始说的是原干科那儿是拿那个现金给，后来原干科没有抽出来那么多钱，所以原干科就那个把钱转给那个玛丽，然后那个玛丽找朋友凑的钱。 就是说他那个说的用原干科账户收申雪这个100万，申雪为什么要用钱没跟他说吗？用现金支付这100万，在广州作为一个孕妇。 对，因为那会儿你们的好多那个账户不都冻结了吗？ 他的意思是我的账户冻结了，我在那个歌盛的账户放的好好的，要打的原干科账户是为了取现金还是要干什么？如果是取现金，歌盛的账户就可以直接取，为什么要打到原干科的账户取？ 不是，你不，现在不用跟我纠结这 不， 个。 我不，不不，我是向您请教，没有咨询问你的意思。我说的意思，他跟你解释的时候肯定有个笔录，笔录里详细说了为什么呀？申雪要请他帮忙把钱打到原干科账户，打到这个账户上的目的是为了申雪在广州取100万现金自己用，安全一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对，不是，就是因为那个，因为那个有人那个，你不是进去了吗？然后 对， 那个好多账户都被冻结了。然后 对， 那个孙雪当时不也怀了孕嘛？然 对 后那 对对， 个家里边的开销呀，什么什么的都需要钱。 嗯， 然后那个有人呢，那个欠你们家的钱， 对。 然后那个等于呢，就是那个让那个欠钱的那边还那个一部分钱，用来那个作为这个生活的花销。然后那个因为你们的账户被冻结了，所以说那个就是让那边帮忙找个人，那个收一下这个钱。 然后我媳妇就说要用钱就用这个现金，是大概就是逻辑是这个意思，就是 啊， 不， 对。 行行行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， 好吧， 好， 行，好嘞。